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peech about a comparison between now and before. The title of this speech isIs the world getting better or worse? A look at the numbers.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呢，其实就是讲对比，它的题目就是我们的世界是变得更好了呢，还是变得更差了呢？我们从数字来说话。The speaker Steven Pinker, who is a psychologist, also works as a professorin the cognitive science, particularly speaking. And cognitive science means the study of the human mind. Steven Pinker 是今天的演讲者，他的身份呢是一个心理学家，而且他研究的专业呢是认知科学。什么叫认知科学呢？认知科学刚才英文里面介绍了， It's the study of the human mind， 就是专门研究人类的心智。 对，没错。那么 he also writes about language, mind, and human nature. 他也写作，专门去写这个语言啊，心灵啊，以及人的整个的这个特性本质。那咱们现在来看一下，他都会对比一些什么呢？Was 2017 really the worst year ever, as some would have us believe? In this analysis,of recent data on homicide, war, poverty, pollution, and more, psychologist Steven Pinker finds that we are doing better now in every one of them when compared with 30 years ago. But progress isn't inevitable, and it doesn't mean everything gets better for everyone all the time, Pinker says. Instead, progress is problem solving, and we should look at things like climate change and nuclear war as problems to be solved, not apocalypses in waiting. We will never have a perfect world, and it would be dangerous to seek one, he says. But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betterments we can attain if we continue to apply knowledge to enhance human flourishing.那么这个演讲是在2017年的时候做的演讲，那么所以他就会问我们，这个2017年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这个尽力说服我们那样，就是最差的一年呢？ 哎，真不明白啊，2017年我觉得太太平平的，哪来最差的一年这一说法呢？ 所以说呀，但是有一阵儿我记得有的人说就是这个世界末日啊，是吧，就要到来啊等等，然后当时搞得有些人还挺紧张的。 那不是2017年， 是 更早了， 2001几年来着的， 可能不是12就是13之类的，特别早。 那年过去了，好像大家也没什么事儿啊。 就说是啊，其实就是耸人听闻。那么他呢，用好多的数据去分析，其中呢所涉及到的方面，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屠杀，像这个战争、贫穷，还有污染等等，方方面面都说明2017年我们当时就是现在的这个状况要比人类30年之前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他也说了，这个并不是等于没有任何问题要靠我们人类去解决。然后呢我们应该比如说像这个气候变化呀，这个原子战争啊，核战争、核武器等等，这么多的东西都是要去解决的。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世界。 并且大家想去寻求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个做法本身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呢，就是改善还是可以的，我们仍然有这个改善的空间啊。他用了一个词叫 betterment 啊， better 就是更好的状况， betterment 是它的名词形式，而 better 就可以作为 improve 的同义词，就是改善的意思。然后我们可以继续通过我们人类的知识啊，去使这个整个的人类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啊，去 flourish 就是繁荣的这个含义。那么呢，他在演讲的过程中，我觉得大家听的时候你需要关注的有下面这个几点。第一，就是数字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他在引用数字，他会说增长啊、降低啊、平缓啊，是吧，这是一个要注意的。然后有一些的数字呢还比较大，所以在听的时候呢，大家看一下自己是否能够比较熟练的掌握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在听的时候呢还要留意的就是今昔对比时态的运用，肯定我们现在的情况就要用现在的时态，而以往的情况就要用过去的系列时态。为什么我会用系列时态呢？就是因为它除了一般过去时啊，它还有过去将来时等等，还有过去进行时、过去完成时，对吧，这些都是可以描述以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请大家呢要把这几种时态自己在听的时候可以有意识的识别一下。那么在我们开始听这一段呢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啊，它就是 progress 啊，就是进步，如果存在的话是什么导致了这个进步的出现呢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在听完了之后再给大家去讲，看看你能不能从中得出这个结论，就是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progress, what causes it?好，那首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问 Larry 啊、Do you think the world is better or worse than, let's say, 30 years ago? Of course, it'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because ou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eveloping and making progresses. More and more people get longer lives. That's true. Life expectancy, 这一点在演讲中也提到了，就是大家的寿命延长了啊。Telling from your own experience in daily lives, what are some of the conveniences that are offered today but not many years ago? 啊，你要比一下，比如说就从生活便利性来讲啊，哪些便利是我们现在能享受而以前是没有的呢？你能举几个例子的吗？ 比方说，现在我们坐地铁更方便了。 嗯哼。我觉得就快递就是一个很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改善的一个事儿。 哎，你觉得手机也改变了吧？ 没错， 现在手机越来越方便了。 没错， 屏幕更大了，功能更多了。 没错， 比20年前要好很多吧？ 哎呦，我觉得20年前手机 压根没有，是吧？ 有倒是有，就是那种一根长长的线，然后那个体积特别大，还特别厚， 就跟砖头似的。 没错，那种手机那个 大哥大， 感觉拿着非常有这个存在感哈，不像现在似的轻薄短小哈。 对，所以种种的细节、种种方面都能看出来，我们的生活其实越来越好了。Our world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rather than worse and worse. 没错。好，那我们这个热身完之后，现在咱们就一起来听一下